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歡迎大家新都睇新一集嘅搏擊會。 新一集 ，Hello！ 我發覺阿 Donna 係好鍾意拎好多嘢入嚟。 我本來以為今日開始嘅時候呢，要講下好似啲交通消息咁樣。 嚇， 點知原來呢，Donna 嚟得切， 係囉， 竟然嚟得切。 快喎， 唔係快呀，其實我係七點鬆啲已經在炒車囉。 你坐嗰架巴士炒車，唔係你揸嗰架車炒車。 其實我唔知炒咗喎。佢系咚咁样挫咗下啦，跟住再咚挫咗下啦，跟住就停咗喺度啦。咁我就即系咩事咧？唔知咩事喎。跟住个司机就腾上腾落，腾上腾落咯。 有冇人跌亲啊？或者咩嗰啲？ 唔系，有啲人真系碌少少碌咗碌咗出嚟位嘅。咁咧，跟住我望一望右边，就系直头架车喺我右边咯。 因为你影相，我睇嗰张相嘅时候，啲人 个车仔 神情好似好稳、好镇定， 系咯， 全冇嘢。 其实唔系大撞嘅。跟住后屘咧，其实跟住就啲巴士 俾人撞， 咁车人边样炒埋嚟？ 哦， 好奇怪咯，冇理由，我都未见过会炒 揸车个女人嚟， 男人嚟噶。 跟住咧，仲成架车停咗喺度， 停咗喺度咯，即系喺路中间停。 唔使落车嘅你哋。 因为要等啲巴士嚟，即系载我哋走嘛。 哦，即系你哋会换第二个巴士，即系好似即系搏翻咁。 因为嗰个车要等差佬嚟啊嘛。 喺差佬嚟咗噶啦，已经。 哦， 因为个司机好鬼后生嘅，咁咧佢啲人唔知点解咧，又可以搭111，又可以搭101，又可以搭其他车走晒，走剩我一个，咁我咪同个司机嗲咯。个司机同我讲：， 咁你会拍卡片俾佢啊？ 冇，个司机话：，哇，好惊啊！咁，我话咁炒咯，惊啊你咁。 佢系拦腰撞埋你，系架七人车拦腰撞埋你嘅巴士度， 即系撞个尾咯。 系咯，即系佢点都系佢唔啱嘅， 黐实咗个尾咯。 点都系佢唔啱嘅啫。 系佢唔啱，一定系唔啱啦。 但系人哋打工啊，梗系有啲即系忐忑啦，系咪先？ 唔使忐忑啦。 跟住佢就咧，其 实大嘛， 好多嗰啲其他司机就嚟咯，啊唔系嗰啲站长嚟，我谂系，跟住就系嗰个隧道巴士桥底嗰个位啊嘛。跟住其他啲有啲站长嚟咯，跟住佢就啊。喂阿哥陪住我啊，唔好走啊咁样，我心死啦！你个司机咁 high， 轻轻 high 啊， 好后生，轻轻 high 咁惊嘅。 今次 跟住即系话唔该，有车未？真系唔错。后屘佢真系抓咗我行咗一段路咯，拍咗埋去一个粒位。 满唔满意啊？整体个安排作为一个乘客 ，OK 啊！但我就见到后面真系好塞咯，开始。 你觉得有少少唔好意思啊？ 因为我系好顺嘅嗰阵时，七点松少少嘅时候。 即系你觉得你登到个巴士炒车？ 唔关我事嘅，应该系我后面嗰、那个。 好唔邪嘅。 短裙女仔啊，你话睇中嗰个咧？ 喂，咁你影一张相嚟，倒影到有个青春 少女喺度。我真系冇留意有个女仔喺度喎。 咁我真系想望啊，想望到。 我系影个车俾你睇啫喎。 唔系，我觉得你系专登影个女仔对美腿喎。 Raymond 啲重点咧，成日都 摆错咗咯。 咁咪我唔啱咯，你影张咁嘅相嚟。 摆落42寸嗰度。 我又唔敢话你错嘅，即系。 你啊最好啦，影完人只脚，跟住影埋个样。跟住人哋全相咁又影一次， 你要求嘅啫，咁你知唔知 我讲个 公道说话啦。 停车咁啊，大家喺度笃电话啦，跟住冇几耐佢就行出嚟等第二架车啦嘛，111到嘛。 啊，正所谓十八无丑。 又孭住个唔知乜嘢喺度咯。 孭住个乜嘢？ 白色嗰个乐器咯。 系咩？ 我都话你冇睇噶。 佢个重点唔系。 我重点系。 我就谂住你睇到个乐器。我系一个乐器俾你睇，你睇咗人哋脚。 你真系阿 Ray， 我好失望， 好失望啊都。 系啦， 完全系。 等我睇下先，我都冇留意到。 好细喎，你哋琴晚。 系啊，真系啊。 你琴晚煮咗餐好嘅， 食好西。 喺某人屋企系咯，食好西。 食到我肚痛。 点解咧？ 你又肚痛咩？喂， 你又有啊？ 我冇啊。阿 Vincent 话肚痛啊嘛。 食得边个？ 阿 Vincent 啊嘛， 好似又发烧食咗。 阿聪哥，聪哥话肚饿又剩噶嘛，又话肠胃炎啊嘛。吓，系啊，但 系佢， 即系个个都冇嘢，得佢有嘢。 系咪佢有病传染到你哋啊？ 我怀疑系咯。 嗰啲感冒菌入肠嗰啲啊，但系唔系，你食嗰啲好 finesse 下噶吓， 一般嘢咯。 唔系， 平时屋企食嗰啲啫嘛。 唔系，又自己整雪糕又剩。 系啊，即系嗰个屋主啊，真系好夸张嘅整嘢食。 嗯， 讲唔讲得名噶？ 唔好讲名， 唔系啊，佢上过嚟， 上过我哋， 系咯，佢上过我哋节目噶、哦， 阿多妈啫嘛， 系咯，阿多妈系好好 pro 嗰啲utensil， 多人点咪可以个个嗌佢多妈嘅 ，Dorothy， 系系系系系，我哋啲老啦， 我哋呢几个尤其 佢啲佢啲架餐先唔 pro 啊， 唔系、哦，佢推荐过我买嗰只兜噶、哦，嗰只煲噶、哦，嗰只 人哋系西餐， 嗰只铜煲， 咁啊系， 人哋系西餐煲，你又要走去搵啲中餐嗰啲， 咁我炒蟹嘛，咁啊蚀一大 锅咯，你咩？只咩镬上啊？生铁镬啊？ 生铁黑色嗰啲叫咩啊？ 铁金刚、黑金刚 系 嗰啲啦，系啦，即系唔会黐底嗰啲，好厚、好重嗰啲。 佢系用火定用电嘅？ 火 嘅。 如果唔系我个镬，我都用唔到啦。但系就 系 唔 热 嘅，唔热嘅，好耐都唔热嘅，冇火气，冇火候噶。 但系佢唔系 点解咧？ 佢明火噶嘛？ 系，但系好唔知点解弱咯？佢系六，唔知点先？ 六格，因为第二啲火喺度煲紧嘢。煮紧嘢， 唔系 冇啊！ 但我系好耐都唔滚，我嘅嘭嘭声就滚噶嘛。吓、啊，佢就企喺度咧，喺度影相啊，成日都唔滚咯，好耐咯。 我发觉而家好憎用电炉煮嘢，因为唔够力啊，真系。 你屋企有电炉嘅咩？ 系、 哦， 超级唔 得噶， 真系唔掂， 唔掂啦，一定要明火煮食噶啦，有镬气嘛。 啲味道都唔同嘅。 所以我只系可以煮，系唔可以炒，同唔可以即系。 咁你要健康就 系啦，煎扒就好炆啦。 嗯， 所以只系买一嚿嘢翻嚟玩下 slow cook，slow cook 咯 吓，但系 slow cook 我又唔觉得佢有几好食，系嘛？点啫？佢孭住个 孭住个唔知乜嘢个重点系 个咩 镬 器 嚟 嘅？哦，哇链嚟嘅，且哇大佬，佢孭住支好似死光枪咁嘅嘢，呢、這个角度睇埋去，我点知佢系啫？ 系唔系孭住？我就话俾你听，呢个女仔系玩乐器嘅咋，等你有啲共鸣。 系、哎、 你净系睇下只脚， 傻，唔好意思。即系 错重点啊！真系， 其实我哋今日讲啲话题就非常之正经嘅吓，咁但系咧，头先就调剂一下啦。你咁 juicy 影啲有脚嘅相，仲要白袜白波鞋咁样， 系咯系咯，学生妹咯，唔系白袜嘅灰袜嚟嘅。 你真系好鬼死细心嘅啫， 灰鞋添啊， 系嘛， 好灰鞋。 好，咁今日讲啲乜嘢好 heavy 好认真嘅嘢咧？就系讲紧 喂，做乜多谢个哎呀， 你 阿星，多谢阿星再买花生嚟啊！真系多谢。 唔止花生嘅，好似有茶嘅，上次系。 咁点解我冇见过嘅？ 有两包系我嘅车 冇嚟咯。 咁唔留翻噶？ 有啊，好似喺雪柜。如果仲喺度嘅话， 哇！ 我冻咗四支喺度，我同阿广明只饮咗两支啫。 你做乜饮人啲嘅啫？ 摆喺度乜开晒咁饮做咩啫？你又唔嚟啦？ 摆到你攞埋人啲嘢啊！ 冇攞到摆雪柜啊，已经系留翻。 冇你攞买翻俾我。 嗰日阿星，嗰日阿星系专登咧走去我哋，即系九二八咧嗰晚咧就系去我哋嗰个档就揾阿。 九二八入去啊？ 冇。 跟住咧就 内疚嘅咩？ 低咗三大包。 我唔内疚， 有两包而家仲喺车度，下次攞翻嚟。 喂，佢系九二八之前喎，仲有一 剂。系啊，唔系佢成日睇我食花生咯。 你又好啦，你巴闭噶啦，你开始又冇益噶啦，你。 咁唔系啊。直肠啦， 我买好多嘢食。 咪当唔听之后冇时间去食饭，唯有食肠。 好啦，多谢袁阿星啦。咁样咧，今日其实要讲咩咧？今日其实要讲来。 点唔讲九二八嘅？点解大家？ 九二八都可以讲噶。系九二八，我今晚真系冇去。 点解唔去咧？ 我哋有 book， 其实好多人咯。我想话， 嗰晚有约，唔去得。 咁仲要你忘记咗？ 同埋今年九二八咧，嗰个气氛整体上系好好咗好多。 交俾你讲。 即系上年咧，感觉上咧，上年大家就有少少都仲系，即系有少少系 一周年 好低沉嘅，即系嗰、那个即系记得翻，即系啊，即系唉，一四年跟住大家 即系惨啲咯，旧年好。 你觉得民意消耗咗， 即系大家觉得即系嗰阵时仲系，即今年虽然都有仲喺度即系少少争拗啦，话咩雨伞究竟系失败定成功啦。咁但系如果上年同一个争拗啊，基本上咧系一面倒咧，系觉得即系话雨伞运动咧，话系一个好失败嘅。所以一年之後有乜好慶祝啊？咁啊，網上啲人又喺度鬧， 你自己睇啦。 咁但係我唔講我自己嘅觀察先，我先睇翻我自己，因為我兩年九二八我都有去。 嗯。 咁今年咧，我就見到咧，整體上咧就係即係正面咗，同埋咧 咪開心咗咯啲人係咪？ 當然啦，我自己第一件事就聯想到就係因為啱啱選完即係選舉啦，立法會選舉啦。咁大家 即系 Nathan 嗰啲可以攞住个 pass 堂堂正正咁入去 啦，即系大家话 we are back，we are back 咁样，我哋翻翻去金钟啦，仲系咧，仲系有几个 即系黄之锋可以入去啦， 散后嘅人士咧系可以系走翻去呢个议事堂，咁呢样嘢我谂都对大家嚟讲系一个强心针嚟嘅。 我覺得呢樣嘢令到今年整體上見覺得嘅氣氛咧，其實係好咗。 好嘉年華今年好似少少。 嗯，又未至於去到嘉年華嘅，即大家都仲係有好多嘅討論。我見到即係，但即係個重點都係喺翻，譬如有兩個台啦 ，D 一百又即係 直播啦喺度， 直播啦，跟住又有一個大台啦，咁樣兩邊大家都係走上去講，但係講啲嘢咧傾向係正面為主嘅。 同埋咧係好多攤位咯，今年好似係咪啊？我舊年唔覺有咁多，擺到去就立法會尾咯。52个主办单位喎，今年有52个啊，我都记唔晒啲名喎，有啲名好奇好奇怪，我未见过。不过肯定全部都系散后先至组成嘅组织咯。 我可唔可以话所谓嗰啲叫本土派都系比较对今次纪念系有少少柴台嘅意向咧？ 本土冇参加咯。 即例如你个学生，我又知啊，即大概佢嘅意思就系喺网上面 post 咗段信息，就系话。香港人有醒过咩？香港人有进步过咩？即系当你啲人仲喺度当嘉年华形式咁样参加呢个九二八悼念活动，咁你啲香港人根本系冇进步过。 咁佢唔系谂住好似六四咁平反咁样啊？ 老实讲，我又唔知道，但系好坦白讲，有啲嘢系， 我谂九二八真系令到遍地开花，同埋啲人醒觉咗好多。 你睇下点样定义去遍地开花？即系譬如阿 Chris 啲。当然你之前都可能有参加好多关于社会运动 嘅，但有好多系之前全部参加 嘅。Exactly， 有好多系好似你咁样俾人觉得系离地中产嗰啲人系喺 而家直头行到最前线啊！ 系真系即系冲咗出嚟，系参与咗好多，同埋主导咗好多运动啊嘛！即系譬如以前戴耀廷开嗰啲会，你谂下同咩人开？多数都系同啲什么政党啊，同啲什么即系主流泛民嘅人士去讲一啲真系喺议会做嘅，或者即系讲啲大啲框架嘅嘢。咁但系而家开始系讲啲落地啲，可能系讲关于个民调啊，又或者讲于边度投票啊，佢开始可以接触得更加多嘅素人去组织自己嘅社会运动， 即系素人咧去参政或者论政咧，呢、這个我觉得系雨伞之后好明显。 系啦， 即系我亦都唔会觉得话，即系而家其实我觉得而家去为雨伞运动咧去定一个结论，其实都太早噶啦，因为呢个运动仲喺度进行紧嘅，系咪先啊？即系而家我哋去到某一步啦，去到一步啦，见到班散后嗰啲人入咗议会啦，但系呢班人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发挥到作用咧？做唔做到嘢咧？其实呢个阵间你都再会倾啦。咁但系起码去到呢一个步骤咧，大家都系即系审慎乐观咯，即系见到咦 审慎乐 审慎好啦，大家明白我讲乜嘢，咁咧就好啦，咁变咗即系我觉得即系 唔系即系雨伞，你谂下嗰个星期都开晒车啦， 系啊，即 系一个人收车啫嘛。 其实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都正面嘅吓，同埋系其实呢啲咁样嘅心情咧，好表面嘅，好视乎当时。嗰啲嘅一啲嘅政治嘅一啲嘅形勢啊，坦白講，如果九二八即係如果立法會選舉係九二八之後先發生嘅話， 立法會選舉，哎，明白 係咪 啊？係 成個氣氛又唔同曬 嘅。即係講緊佢係如果係佢係10月4日選，唔係9月4日選咧，就完全唔同曬啦。 咪就好似我唔係好似七一咁咯。 嗯，講得好呢樣。 即係七一嗰陣時冇九二八嗰個氣氛咁好。 你講得好，因為真係。呢、這個暑假其實有啲咩發酵咗呢？其實7/1/6/4你又唔覺得有啲咩真係發酵咗？會令到啲人更加對嗰個選舉熾熱，反為就係話臨選舉之前嗰幾日，有啲人係即係為大局而棄選咧。我又真係覺得即係對個民情影響啊，真係好大。好多人會即係本來唔諗住投票，突然間衝咗出嚟投票。但係你真係諗下，如果成件事投票唔係發生喺9月4號，而係發生喺10月4日，你諗下呢個九二八幾多，即係幾多人咁虛撼？即係肯定每一個參選嘅單位走去攬一支麥，肯定喺政總會出現啦。即係唔係我哋講 係嘢冇政黨會 support 咯？如果係咁樣，因為個個計驚計選舉經費。 咁七一佢哋會走出嚟行？ 係未開始宣布參選啊？ 係咩？ 梗係啦。 啲時間 七月中嘅七月中， 即係尾係咯。 計算啊，咁點樣計咧？咁你咪最多計多個大站叫做。 可多可少嘅一個站，你搭個台喎，做 fundraising 喎。 呢個可唔可以即係少少係即係暗示咗咧？就係話其實大部分或者我唔敢代表人哋啦，起碼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即係雨傘之後。一啲嘅散兵或者係喺雨傘運動好明顯呢個時候先開始走出去前線嗰班人進入議會啊，作為本身嚟講作為一個策略呢係啱嘅，起碼啲人認為覺得 係 approve 嘅，即係佢覺得話呢樣嘢係認同嘅。至於啱唔啱呢個結論，可能要遲啲先落到啦。而家未 睇埋佢工作表現咯，你 係啦，因為成日大家我諗路線上面有唔同噶嘛，成日覺得話哇呢啲好多事你要抗爭，你而家議會冇用啦，而家成個議會都攤換曬啦，冇用嘅。你做乜走去議會做咩啫？係咪先啊？即係有啲有咁咁嘅講法， 咁咪就得一個字頭。 議會之外去抗爭噶嘛？ 咁佢就得一個字頭，嗰啲人覺得議會冇用啫。 咪正如嗰時區議會選舉一樣啫嘛，嗰啲散兵入到去啲人就話：，你哋選入去你都唔做地區工作噶啦，呢四年你都係入鬼去算，即係嗰啲人驚噶嘛。 今次阿天琪就冇得選啦，但如果天琪有得選嘅話咧，好大機會佢都可能會入到嘅喎。 係 咁本土， 佢直頭一定入到啦。 呢個都係路線一個入邊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吊軌噶嘛，就係話你本土。你真真正正爭取獨立嘅話，你係咪應該喺出面去抗，去搞抗爭呢？ 即係入咗去咁點咧？呢幾年 又綁手綁腳咧，咁樣呢個其實，但係我諗都係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嘅其中一個。 唔係，佢就一個 proper 嘅平台去發表佢嘅理論咯。 所以但係正話講素人呢樣嘢，我覺得又好得意嘅，就係話咧，而家以前嗰啲嘅對話或者係希望去影響政治咧，好多時咧個對話會喺議會入邊開始，同一啲嘅政黨之間嗰種嘅個 conversation 喺嗰邊開始嘅。但而家咧好多 你講啲素人唔正黨， 而家咧就可能會喺素人嗰邊開始嘅，即係可能喺議會之外嘅一啲嘅，我諗即係專業團體其中一個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影響力，但可能佢哋都會係願意同你先開始傾一傾，大家有啲咩嘅諗法，再進一步去做，甚至有外邊影響翻政黨都有嘅喎。而家，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可能係雨傘之後其中一啲嘅一啲嘅變化咯。至於係好定壞嘅話，這個就要即係進一步再睇咯。 而家當下接觸咁多人，你又覺得多人參 與？唔係，我想講一區議會咧，我頭先講就係因為啲人驚你選咗之後就唔識做地區工作嘛。但我一睇翻，譬如徐子健啊嗰啲咧，乜楊乜乜嗰啲啊，抗乜乜醫生嗰啲啊，我聽到佢哋個 comment 都好好嘅，即係做地區工作，即係唔係素人，跟住即係大黨就當然有不即係有嗰啲社區活動經驗咁啦，素人就冇噶嘛，啲人都驚佢一去到就唔乜都唔識做啊嘛。大家睇翻啲人啲 comment 都好 OK 嘅， 唔系，但你问我咧，我系觉得区议会同立法会系唔同嘅，因为起码区议会咧，第一处理嘅钱又少啲，要处理嘅议题又少啲，同埋区议会本身系个叫意见咨询嘅架构啊嘛，你系表达意见，基本上你系唔需要有啲咩从政经验可以做到嗰件事， 但系可以表达睇到你勤唔勤力咯。 咁啊真喎，咁啊即係老实讲，我又唔知呢四年真係有啲新嘅立法会议员，我真係唔知勤唔勤力。即係讲真，我唔系戴有色眼镜去睇梁仲恒同埋讲尤慧晶，但係我觉得真係你要佢日日动喺立法会朝头早九点钟翻工，又或者九点钟开会，我都真係有啲难度。 我都想睇下佢咪真係可以 呢啲要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呢个。咪但几好啊，有人都未开工都已经未签约未宣誓已经开工啦。 讲边个先？ 咪阿迪迪同埋 阿迪 姚教授咯， 嗱咁呢啲嘢真系呢一样嘢，其实我 Heidi 早一个礼拜已经先讲，你谂下朱海迪喺九月四号选完之后嘅见报率、曝光率，佢处理嘅议题引起大众嘅讨论程度，同埋个社会为咗呢件事而改变，你谂下佢做嘅嘢多啊，定还是黄毓民呢四年做嘅嘢多啊？黄宗文呢四年做 咁啊，比好除咗黄宗文，比好咗好多。 系咯，啱呢个比较嘅，真系。 唔系你唔好咁样针对。 同埋调翻转头啦，我谂即系我都好认同，即系朱海迪做呢一切啦。咁但系可能有个效果或者嗰个件事发，即系一路局势嗰个变化咧，可能都系出乎佢意料之外嘅。 嗱，有啲你哋唔知点睇，因为每逢影响到所谓叫帮会或者我。讲得直接啲， 黑社会 系你每逢一个议题系影响到黑社会搵钱嘅方法，又或者搵钱嘅套路，或者佢背后之间嘅人物关系， 阻人发达你死紧， 系好搵大镬嘅。即系甚至乎即系有一排我屋苑去搞啲大维修项目嘅时候啦，我都真系亲身经历过嗰啲立法会业主立案法团同啲居民啊，喺揀承建商啊，揀顾问公司啊，中间之间嘅周旋系可以做到好核突，即系兼且系做到即系个屋苑咧系冇人安宁嘅。问题就系话呢啲嘢，你谂下嗰阵时候我揾个边个人嚟帮咧？即系咯，即系呢啲人系实知噶。又或者我讲又再讲得白啲，又或者我再讲得白啲，你估我大舅冇揾过咩？系嘛？即系当然，大舅喺背后都帮我处理咗一啲嘢。问题就系话， 大家真係知道呢一件事係影響到某啲人嘅利益之後，即係個牽連係咁大呢，其實唔係咁多人去夠膽去真係實質上去做啲嘢去改變到個環境。即係例如344建築物及屋宇管理條例，係咪咁多人去關心呢樣嘢呢？ 嗰時唔係嗰個幾年前喎，鬼人嚟嘅， 真係嗰時係2011定2012，即係真係冇人理呢件事，甚至乎就係話，即係嗰時可能我同我大舊佢哋嘅溝通係會多啲，我都唔覺得就算我俾咗個意見人民力量又好啦，佢哋都唔會覺得係一件真係值得去理嘅事。但係卒之呢件事就係邊個發揚光大呢？原來係阿挺發揚光大， 嗯， 因為你知道處理呢啲嘢，你一定會牽涉到黑社會，你一定會牽涉到 起碼好大嘅利益啦。 你一定會牽涉到啲利益團體啊，而係嗰啲利益團體係唔會按即係台面嘅環境去出牌嘅。佢真係可能揾人真係兇你，又或者佢真係搞到你個法團係可能俾人鬥啊，又或者係你哋個管理公司係突然間冇張 contract 啊，又或者佢同你玩手段啊，凍結你法團啲錢啊。呢啲嘢咧唔係話因為我參與政事，所以我可以同你鬥，而係話你住緊個屋苑。你諗下，如果係冇管理員，你啲管理員走曬，又或者你屋苑個個 management 係冇咗嘅時候，冇人知道呢件事幾大㗎嘛。同埋日日有啲黑社會喺你屋企門口，就幫你派啲傳單，話俾你聽邊個法團委員收錢，邊個做過啲咩嘢。喂，嗰啲咁嘅指控係咪 抹黑嚟㗎？ 你係普通嘅屋苑嘅居民可以真係處理到呢？ 因為就係貼 notice board 咧， 其實好複雜嘅，同埋 真 係 好複雜㗎。 因为牵涉到嘅利益咁大啦，同埋屋苑入面好多时大家都系即系谂住喺度住安居，即系安居乐业，即系搞到咁复杂做乜鬼？ 因为嗰啲系一般香港人唔会有个 mentality 同你走去抗争，你明唔明啊？ 亦都系好即系件事本身嚟讲，嗰啲规则啊，嗰啲 rules 其实系好鬼 都未计围标啊， 都未计围标，我都未讲到去围 标 嗰啲嘢啊！ 就是、我嗰时净系个 management 咋都嗌交啦。 系啊，你一去到 你唔系净系讲紧，你讲得啱啊，即系又牵涉到好多啲系嗰啲人事上面嘅嘢。 佢人事冇啱同錯嘛，最慘 就係有時大家我就係唔妥佢，佢就係唔妥佢，佢又唔妥佢咁樣，入面啲關係咧錯綜複雜，咁啊變咗有時你都唔想去即係參與或者係即係自己牽涉埋落去。 成日打交咯， 你會令到一啲本來有心去係啦參與呢件事嘅。 官司我哋打咗啦，幫佢，但係之前係打交啊。即系咩开 I.O. 又搬咗去黄金，即系搬到老年咁远开， 即 系 喺屋苑A 度要开个 I.O. committee， 但系突然之间会搬去屋苑 B 嗰度开嘅。咁、那个问题就系三四节冇规定你喺边度开嘅。 系啊，就系、是。 咁但系问题佢开会决定嘅嘢，又或者佢过会啲嘢个进行系点，你又冇乱带嘅，你又唔知佢讲紧乜嘢。即系呢啲嘢系几咁黑暗，又或者真系喺屋苑里边想理嘅人，可以点样理咧？问题就系话你法团操纵住个法团律师，如果佢要同你打官司嘅话，基本上你就用你自己嘅个人财产，即系嚟请律师同个法团去周旋，咁你个法团可以动用屋苑嘅财政资产，咁你谂下呢件事同你同政府打官司系咪有分别？即系咪冇分别咧？ 冇分别噶，啲居民咧又或者即系未必会同情你添，就好似你做紧司法复核咧，啲市民未必觉得 佢唔知道你做紧乜， 多余你搞乜鬼咧？ 最惨就 系 话 系 啊， 你要知道对面嘅人亦都同时间用尽晒所有机器嚟抹黑你，包括个政府都一齐抹黑你。你会觉得件事好 frustrate 你会觉得系件事又嘥钱又唔讨好啦，你身边嘅人又唔知点帮你，想帮你嘅人又会听到啲耳语啦，其实真系好卵惨。 所以法团兼即系呢样嘢，大家都好多人都讲过噶啦，即系根本上系一个社会，即系香港社会嘅缩影。 系咯， 入面有时你真系好容易揾到。真係有邊係藍絲，一邊係黃絲嘅，好搞笑 嘅。係啊，總係會有啲人覺得你搞事噶嘛。 即係一樣。 佢覺得你搞事嘅時候，佢又會覺得自己唔需要按法律程序去處理嗰個問題，佢走去抹黑你，或者揾人兇你，佢覺得自己係處理緊正義問題，佢覺得佢自己係替天行道喎。咁你點同呢啲人講，即係講道理啫，冇意思嘅。 咪睇集團式咯，背後嗬。 咁你諗下朱海迪，即係講真。因为咁啱朱海迪呢件事酝酿嘅时候发生嘅时候，又真係可能我觉得立法会选举係比较值得讲一啲，真係冇乜点跟进横州地呢件事。咁我讲一句啦，咁朱海迪而家要面对嘅嘢唔係我同你坐喺屋企会面对到嘢嘅，即真係有个人去打电话俾你，话俾你听佢知道你边个亲戚做緊啲咩嘢。又或者佢真係话俾你听，你一间你啲仔女你啲屋企人出去嘅时候就会见到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就会揸架咩车牌嘅车喺你门口度等你。喂，你唔可能 话俾人听就话，嘿呢啲嘢得个噏字嘅啫，都未做，佢俾人打咗你咩？佢屋企人俾人打咗你咩？佢而家冇流血系嘛？喂，咁你都讲， 唔通何俊仁咁先至惊咩？ 喂，咁嗰啲就唔系恐吓嗰啲嘢，成 就太迟啦，个意思系。 即嗰啲已經係， 即佢個鐵頭頂得住啫，你睇。 唔係人人個鐵頭都頂得住， 唔鬼瘦。 因為我覺得你要有勇氣承擔呢啲議題，或者去準備去處理呢啲議題，甚至乎將呢啲議題就係拎到去個個都講嘅層面。因為好坦白講，以前即朱凱廸當選之前，曾樹和呢個名係嘛，個個人都唔係冇乜人知嘅其實。但係你朱凱廸一個人挺身而出企出嚟嘅時候，講俾人聽，原來呢個曾樹和咧就喺橫州裏面咧有啲地有啲咩關係，佢處理緊啲咩生意同政府有衝突嘅時候，呢件事一個人講嗰個人就會俾人打，呢件事一百萬個人講，呢一百萬個人就唔會同時間俾人打嘅。咁大家都要即係我覺得 appreciate。朱凱廸做緊嘅嘢，同埋你要知佢背后做嘅嘢嘅目的系啲咩嘢，佢又想多啲人了解呢个议题，第二就系话啲人知道呢个议题嘅时候，可以唔使一个恐惧之下继续讲呢件事出嚟嘛。即系当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个议题系唔讲得嘅时候，嗰、那个就真系白色恐怖啦。即系政府又会惊吓、黑色恐怖就系我哋又惊黑社会，因为政府同黑社会嘅关系，因为我哋觉得呢件事敏感，所以大家都唔讲。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唔合理，唔公道。 其实同阿挺差唔多，我哋嗰时都成日惊佢俾人打噶，即系成日去搞人哋，反围标啊，大佬。 利益咁大，即系其实佢哋系为咗呢样嘢系付出个代价。 系啊， 就算佢而家即系好地完全乜事都好冇啦，其实个心理上面嘅压力系好大嘅。 系 你会影响到 你出出入入，你点知咩事啊？ 喂，你自己都算啦， 你 惊 屋 企人，你屋 企人啊嘛， 你唔知喂 ，anytime 你都系处于系一种就系担心嘅。 佢仲要系。 即系状态， 佢仲要系搞自己住紧嗰条村。 喂，我真系讲一百次都系啊！即系你有时啲嘢你要挟我咧，我冇所谓，我顶得到。但系你揾我屋企人嚟要挟我咧，我真系觉得，哎，我收皮啦。 系咯， 我唔可能攞我屋企人条命，或者攞我屋企人嘅人身安全同 到。噏到你屋企人啲名啊，喺边度出没啊？你唔惊？ 佢话俾你听有边个车嘅车牌喺你门口等你啊！咁你点啊？你又唔系觉得佢打你问题就系话你觉得恐唔恐怖啊？咁喂，咁你应唔应该去街咧？ 如果阿挺哥仲要坐埋监添，嗰个我都真惊惊。 咁阿挺哥可能高大啲，咁你可能揾佢要搏佢系要人脚多啲啊。咁第唔系朱凱廸，朱凱廸个样真系好吓，即系 所以我觉得香港市民咧，我哋应该有一个责任，即系我哋要有一个谂法就系话，即系咁啱唔到朱凱廸喺你喺街度见到佢，系咪有咩事？你真系要走翻出嚟咯。要成班人，即系人多啊！即系讲真，嗰啲所谓咩嘅帮会啊，咩都好啦，可能系好多人惊嘅。 都暗角打镬 嘅。但系如果以人数嚟计嘅话，我唔相信佢多过香港市民啱啱先啦。 系你个个人都唔够，即系唔惊嗰班人攞呢啲议题出嚟讲，佢又唔敢喐你噶。 我哋可能比较细胆啦，你叫我走出嚟搞呢议题，可能我 都唔惊 咁。系 咁，但系而家有人 我得公道啲， 走出嚟做呢样嘢啦。咁我哋大家都要尽下力咧去保护 打气咯， 用 后边嗰个打气咯， 啊，同埋真系见到朱凱廸本人嘅，咪走埋同佢握下手，拍下个膊头咯。 嗯、 即系有时唔系一句说话帮到佢啲乜，而系你话俾佢听，其实因为你朱凱廸嘅存在，因为你 raise 收咗个议题，所以我同我朋友呢一日都唔惊啦。我哋一齐帮你将呢个议题话俾更加多人听。朱凱廸嘅功劳喺呢度啊嘛。转头翻嚟讲下其他人。